佢都喺入面出唔到噶嘛，嚇、啊！啊，近啲啊！ 佢啊，實靈有嘅， 咩啊？ 實靈有嘅嗰只。 啱啱撈尾佢做啊，個門口黑響咁長咁，你點出啊？